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三章，神秘的李德尔，第四十五集。 邓布利多走进一间铺着黑白瓷砖的门厅，整个房间显得很破旧，但是非常整洁，一尘不染。哈利和老邓布利多跟了进去，大门还没在他们身后关上，就有一个瘦骨嶙峋、神色疲惫的女人快步朝他们走来。她的面部轮廓分明，看上去与其说是凶恶，倒不如说是焦虑。她一边朝邓布利多走来，一边扭头吩咐另一个系着围裙的帮手， 把碘酒拿上楼给玛莎。比利斯塔布斯把他的家都抓破了，埃里克华莱的血弄脏了床单，真倒霉，竟染上了水痘。 他像是对着空气说话。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邓布利多身上，他猛地刹住脚步，一脸惊愕，仿佛看见一头长颈鹿迈过了他的门槛。 下午好， 邓布利多说着伸出了手。科尔夫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 我叫阿布斯·邓布利多，我给您写过一封信，请求您的约见，您非常仁慈地邀请我今天过来。 科尔夫人眨了眨眼睛，她似乎这才认定邓布利多不是她的幻觉，便强打起精神说道， 啊，对了，好，好吧，你最好到我的房间里来。是的。 他领着邓布利多走进一间好像半是客厅半是办公室的小屋，这里和门厅一样简陋寒酸，家具都很陈旧，而且不配套。他请邓布利多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，他自己则坐到一张杂乱不堪的桌子后面，紧张地打量着他。 我信上已经对您说了，我来这里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汤姆·里德尔的事，给他安排一个前程。 邓布利多说。 你是他的亲人？ 科尔夫人问。 不，我是一位教师。 邓布利多说。 我来请汤姆到我们学校去念书。 那么这是一所什么学校呢？ 校名是霍格沃茨。 邓布利多说。 你们怎么会对汤姆感兴趣呢？ 我们认为他具有我们寻找的一些素质。 你是说他赢得了一份奖学金？怎么会呢？他从来没有报名申请过呀。 哦，他一出生，我们学校就把他的名字记录在案。 谁替他注册的呢？他的父母？ 毫无疑问，科尔夫人是一个非常精明，让人感到有些头疼的女人。邓布利多显然也是这么认为。哈利看见他从天鹅绒西服的口袋里抽出了魔杖，同时从科尔夫人的桌面上拿起一张完全空白的纸。 给。 邓布利多说着把那张纸递给了他，一边挥了一下魔杖。 我想您看看这个就全清楚了。 科尔夫人的眼神飘忽了一下，随即又变得专注。他对着那张空白的纸认真地看了一会儿。 看来是完全符合程序的。 他平静地说，把纸还给了邓布利多，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一瓶杜松子酒和两只玻璃杯上，那些东西几秒钟前肯定不在那儿。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杜松子酒吗？ 他用一种特别温文尔雅的声音说。 非常感谢。 邓布利多笑眯眯地说。很明显，科尔夫人喝起杜松子酒来可不是个新手，他把两个人的杯子斟得满满的，一口就把自己那杯喝得精光。他不加掩饰地咂巴咂巴嘴，第一次朝邓布利多露出了微笑。邓布利多立刻趁热打铁， 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说汤姆·里德尔的身世？他好像是在这个孤儿院里出生的吧？ 没错。 科尔夫人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些杜松子酒。 那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因为我当时刚来这里工作，那是一个除夕之夜， 外面下着雪，冷得要命。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，那个姑娘年纪比我当时大不了多少，踉踉跄跄地走上前门的台阶。这种事儿我们经历的多了，我们把她搀了进来，不到一小时她就生下了孩子，又过了一小时她就死了。 科尔夫人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，又喝了一大口杜松子酒。 他临死前说过什么话没有？ 邓布利多问。 比如关于那男孩的父亲。 是啊，他说过。 科尔夫人手里端着杜松子酒，面前是一位热心的听众，这显然使他来了兴致。 我记得他对我说，我希望他长得像他爸爸。说老实话，他这么希望是对的，因为他本人长得不怎么样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孩子随他父亲叫汤姆，中间的名字随他自己的父亲叫马沃罗。是啊，我知道这名字真古怪，对吧？我们怀疑他是马戏团里的人。他又说那男孩的姓是李德尔，然后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很快就死了。后来我们就按照他说的给孩子起了名字。那可怜的姑娘似乎把这看得很重要，可是从来没有什么汤姆、马沃罗或李德尔家的人来找这个孩子，也不见他有任何亲戚，所以他就留在了孤儿院里，一直到今天。 科尔夫人几乎是心不在焉的，又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杜松子酒，她的颧骨上泛起两团红晕，然后她说：“ 他是个古怪的孩子。”“ 是啊。” 邓布利多说，“ 我也猜到了。” 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很古怪，几乎从来不哭。后来长大了一些，他就变得很怪异。 怪异？哪方面怪异呢？ 邓布利多温和地问。 是这样，他…… 科尔夫人突然顿住，她越过杜松子酒杯，朝邓布利多投去询问的目光，那目光一点儿也不恍惚或糊涂。 他肯定可以到你们学校去念书，是吗？ 肯定， 邓布利多说。 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一点。 不会， 邓布利多说。 不管怎样你都会把他带走。 不管怎样， 邓布利多严肃地保证。科尔夫人眯起眼睛看着他，似乎在判断要不要相信他。最后他显然认为他是可以相信的，于是突然脱口说道：“ 他让别的孩子感到害怕。”“ 你是说他喜欢欺负人？” 邓布利多问。“ 我想肯定是这样。” 科尔夫人微微皱着眉头说。“ 但是很难当场抓住他，出过一些事故，一些恶性事件。” 邓布利多没有催他，但哈利可以看出他很感兴趣。科尔夫人又喝了一大口杜松子酒，面颊上的红晕更深了。 比利斯塔布斯的兔子。是啊，汤姆说不是他干的，我也认为他不可能办得到。可说是这么说，那兔子总不会自己掉在房梁上吧？ 是啊，我也认为不会。 邓布利多轻声说。 但是我死活也弄不清他是怎么爬到那上面去干这件事的。我只知道他和比利前一天吵过一架，还有后来。 科尔夫人又痛饮了一口杜松子酒，这次洒了一些流到下巴上。 夏天出去郊游，你知道的，每年一次。我们带他们到郊外或者海边。从那以后，艾米本森和丹尼斯毕肖普就一直不大对劲儿。我们问起来，他们只说是跟汤姆里德尔一起进过一个山洞。汤姆发誓说是去探险，可是在那里面肯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，我可以肯定。此外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，稀奇古怪。 他又看着邓布利多，他虽然面颊酡红， 目光却很沉着。 我想，没多少人会舍不得他离开这儿的。 我相信您肯定明白，我们不会一直让他待在学校。 邓布利多说， 至少每年暑假，他还会回到这儿。 哦，没问题。那也比被人用生锈的拨火棍抽鼻子强。 科尔夫人轻轻打着酒嗝说，她站了起来。哈利惊异地发现，尽管瓶里的杜松子酒已经少了三分之二，他的腿脚仍然很稳当。 我猜你一定很想见见他吧？ 确实很想。 邓布利多说着也站了起来。科尔夫人领着他出了办公室，走上石头楼梯，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吩咐和指责他的帮手和孩子们。哈利看到那些孤儿都穿着清一色的浅灰色束腰袍子，他们看上去都得到了合理的精心照顾。但是毫无疑问，在这个地方成长，气氛是很阴沉压抑的。 我们到了， 科尔夫人说。他们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拐了个弯，在一条长长走廊的第一个房间门口停住了。他敲了两下门，走了进去。 汤姆，有人来看你了。这位是邓布顿先生，对不起，是邓德波先生。他来告诉你，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说吧。 哈利和两个邓布利多一起走进房间，科尔夫人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。这是一间空荡荡的、没有任何装饰的小屋，只有一个旧衣柜、一把木椅子和一张铁床。一个男孩坐在灰色的毛毯上，两条长长的腿伸在前面，手里拿着一本书在读。